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二，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各地多彩活动喜迎中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长安一片月，天下共团圆，记者探访全运村里过中秋；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开启返程模式，各地各部门加强疏导，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多重利空致欧美股市大跌；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2839万例，美国新冠病亡人数已超1918年大流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同时，总书记强调，要将爱家爱国相统一，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今天是中秋节，这几天各地以喜迎中秋为契机，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请听特别策划《弘扬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海上生明月，天涯。 近日，在浙江余杭咸林街道桦树村文化礼堂，表演人员依据古制，身着传统服饰，缓缓走上舞台，独祝、鞠躬、行礼，在古老的拜月礼中重温古人的中秋庆典。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今年7月，余杭推出文化管家项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第三方文化企业，因地制宜地策划编排原生态农村文艺作品，拜月礼便是其中之一。项目负责人宋蔡印： 我们接下去会继续结合各个节气及传统的节日去还原，让群众能够更加深入的沉浸式的了解我们文化的一些内涵以及礼仪，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精彩，活动也能够更加的丰富多样。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对于地处宁夏六盘山区的固原市西吉县镇湖乡立梅村的乡亲们来说，今年的中秋节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他们脱贫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村里的包玉米皮比赛将喜迎中秋、欢歌庆丰收的活动推向高潮。欢声笑语间，村民们述说着丰收的喜悦。村党支部书记郭瑞军： 经过这5年的脱贫攻坚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保持下，村基层也有了产业，农户也有了产业。今年结合乡村振兴各方面好政策的支持下，给我们李总在去年人均村收入的基础上再增加10%，让老百姓过一个很幸福的日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稳定的精神基因。中秋节期间，《论语》主题展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开幕，展览以《论语》的起源、演变、传播方式为基本主线。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介绍，展览特别推出《论语描红》、石刻拓印等活动，吸引观众参与其中，让经典活起来。 推出一系列的儒家经典的精品展览，去感受经典、诵读经典、理解经典，让我们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方面，从经典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中秋期间，朱仙镇木板年画、黄河成泥宴、民间剪纸等8个非遗项目正在河南郑州进行展览展示。河南省非遗保护中心管理保护部主任王楠楠说，通过展示和传承，保护文化传统，守住文化根脉。 尤其是这次活动参与的是很多学校的孩子们，也是让年轻一代通过走进非遗、实践非遗，然后进而喜爱非遗、传承非遗、弘扬传统文化。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是中华传统优良家风家训的代表。今年中秋，桐城举办弘扬中华文化、共度中秋佳节庆祝活动，一首合颂中华颂，歌颂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中华颂诵读者方伟： 还有很多人无法在中秋佳节与家人团聚， 正是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才能让我们的社会秩序更加的安定。我们想以这首《中华颂》来歌颂他们这种家国情怀，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中秋佳节，第14届全运会全运村里也安排了各种庆祝活动，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在这里感受到不一样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温超、吴成轩、郭生报道。 从这儿下吗？ 对，从这儿，紧接着这儿。 懂了。 中午时分，在第14届全运会运动员村餐厅中，河南游泳队运动员宋诗璇正在西瓜雕刻师傅的指导下完成他的雕刻作品。旁边的长桌上，相聚全运等字样的图案和西瓜雕刻作品别具特色，吸引着进出人员的眼球。运动员宋诗璇：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遇到了第一个中秋节，很有意义吧，因为我们平时接触不到这些，一般都是训练呀什么的。 十四运会运动员村餐厅负责人张银介绍，今晚还将安排包括食材雕刻等在内的多项活动，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 准备了中秋晚餐会，会展现传统的食材雕刻艺术，包括还有一些汉服的巡游，一些传统的民族舞蹈，希望能够让运动员在比赛之余更加的放松。 在运动员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外，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张罗今晚即将进行的中秋皮影戏演出。西安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全运村非遗展厅专家顾问王志透露，他们将通过皮影戏表演、有奖竞猜、智力闯关等活动发放纪念品，吸引村民参与中秋互动活动，让他们感受不一样的节日氛围。 通过这个皮影戏，通过包括九连环的互动，通过戏曲盔帽的互动，通过剪纸呀，通过各种民间艺术呢，跟运动员们要进行一个更好的、更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联欢，共度中秋佳节。这些很多运动员还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来看，包括香港的运动员，包括澳门的运动员。 在运动员村居民服务中心大厅里，澳门体育代表团的数十名运动员在副团长潘永泉的带领下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潘永泉说，这次在全运村里过中秋节就同在家里过节一样。潘永泉： 今天给我们很好的气氛，虽然没有家人在一起，但是有我们所有运动员，我们整个团在一起，肯定可以过一个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中秋节，让我们感受到在村里面好像在家里面一样。 中秋佳节，万家团圆之时，许多劳动者放弃与家人团聚，奋战在建设工地上。请听报道。 陇海铁路是我国东西向铁路大动脉。七月下旬的特大暴雨导致陇海铁路上街站至黑石关间路基发生罕见地质灾害。中国通浩集团郑州电气化局的施工人员承担了陇海铁路十多公里共41处水害地点的抢险修复任务。中秋假期，工人们仍坚守岗位，抓紧加固整治铁路路基基底边坡，全方位保障线路防洪防汛能力。中国通浩郑州电气化局郑铁公司陇海铁路复旧工程项目负责人靳建华： 为了按期兑现期待目标，全体施工人员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进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为陇海铁路安全运营保驾护航。 在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合肥望江西路桥施工现场，来自甘肃的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李鹏飞正忙着检查施工质量。他说，眼下正是桥梁零号墩、钢筋捆扎和混凝土浇筑的关键时期，他和80多位工友都没有回家过节。 现在确实是我们桥梁施工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们不能回家。 正在忙于工作的宿州市唐河路东延工程项目副经理刘奇放也表示， 为了确保项目的主要节点工期，项目在这个中秋节期间正常施工。 中秋假期，山东省淄博市加快城市快速路建设，施工现场大型作业机械和车辆来往穿梭，120多名项目管理施工作业人员正在加紧作业。淄博城市快速路网工程是当地重点项目之一，建设里程约51公里，其中高架路段约39公里，是淄博市有史以来一次性投资最大、规模最大的城建项目，将构建起主城区周边快速通道，对减轻交通拥堵、方便市民出行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经理李庆林： 发扬建设者的铁军精神，放弃这个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来把这个工程尽善尽美地完成好。 记者在山西省重点项目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山西智创城的梯化物激光器芯片生产车间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紧张作业。工程师陈宇兴介绍说，梯化物是第四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由它制成的激光器具有成本低、体积小、效率高、性能稳定、寿命长等优点。这里有12个超净车间，能完成光刻、贴片、老化测试、光纤耦合等全部流程。为了加快项目建设，中秋假期工作人员都坚守在工作岗位。 预计明年达到10000只芯片的产能，产值可达1亿元，建设成为全国首条第四代半导体的生产线。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开启返程模式，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加强调度疏导，应对返程客流高峰。请听报道。 今年中秋，京津冀城市圈返乡客流呈现明显的潮汐现象。今天下午，在廊坊京德高速转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北京方向，返程车流量已明显增多。一堵位置主要集中在环京、环省会的一些车流量集中的出入口收费站、互通立交和安全检查点。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信息值班长周志梅： 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京哈高速的京秦段、京沪高速、京藏高速的京张段进京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部分高速。河南省发布高速公路返程预警，建议避开今天17点至20点的返程最高峰。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民警杨军正： 京港澳高速、两霍高速等主干高速，以及郑州、开封、洛阳等周边高速公路收费站下站通行压力会非常大，建议大家错峰返程。大家在返程的时候可以关注河南高速公安微博微信路况实时播报，合理规划自己的返程路线。 今年中秋假期，安徽大别山区的秋日美景吸引了不少省内外自驾游客。假期最后一天，自驾游返程车流骤增。记者在大别山旅游快速通道六安市霍山县境内的下浮桥镇丛林探险景点看到，在执勤交警的指挥下，车辆有序通行。霍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杨坤： 车流还是比较多的，采取的部门联动以及那个蹲点驻守的方式啊，加大了巡查力度，及时处置景区的突出情况。目前交通秩序比较平稳，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堵塞。 铁路南京南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50000多人，相较于平常有大幅度的增加。为应对小长假返程客流高峰，当天南京南站增开临时列车36趟。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张楠提醒，旅客在出行前一定要计划好自己的时间，防止因车站旅客积压而耽误了行程。 我们南京南站派出所呢，也是增加了警力，深入到山区一线进行一个巡逻防控，防止就是因列车积压造成的一些治安问题。然后呢，也增派了警力在一个各个的防疫卡口，配合地方防疫部门进行健康码的查验工作。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本届电影节共设置17个展映单元，继续突出云上特色，将持续到9月29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天思、罗子英报道。 好，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踏上红毯的第一组嘉宾，就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新机新局为主题发出邀约。据了解，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共有77个国家和地区的889部影片报名参赛。中国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俄罗斯影片《工程日记》、丹麦影片《信誓》等15部全球佳作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崔岩介绍， 题材也非常多样啊，有的是讲述个人成长的啊，有的是讲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这种反思，还有一些呢也是著名的国际的大导演他的最新作品，确实是代表了国际上的影片创作的一个前沿，一种理念啊，一种技术的体现。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历时7个月精心修复的首部 4K 彩色超高清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北京展映单元的首展影片。田华、谢芳、王小棠三位老艺术家在开幕式上真诚讲述自己的心里话，寄予年轻电影人不忘初心、敢于胜利。 在逆境里要百折不回。 本届电影节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 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载体，电影有独特的魅力与优势。崔岩表示，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特别设置主宾国，邀请各国电影人共同参与，进一步打造文化名片，立足北京，面向世界。 那今年我们主宾国是跟希腊合作，通过电影这种形式吧，代表到中国对外释放出这样一个友好的、全面的、真实的、立体中国发展的一个现状。 据了解，作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交易与综合展示的推介平台，今年北京电影节的北京市场板块还将面向全球电影全产业链举办六大主题活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于俊生： 通过举办电影节，可以促进内容与资本的合作，促进产业的良性和快速发展。北京国际电影节这张金名片，我们应该把它擦得更响更亮，一方面要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服务首都人民高品质生活。 今天是第28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也叫世界老年痴呆日。统计显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患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现有患者超过了1000万，居全球之首，预计到2050年将会突破4000万。专家呼吁在老年人常规体检中增加相关筛查。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今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的主题是知彼知己，早诊早治。中国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会长王军分析，在我国公众认知低，早期就诊率低，极大阻碍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进程。 我们国家的治小率呢，在城市里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但是呢，在农村还有很多广大的中小城市吧，就是三线四线城市里面，这个治小率知道的很少。我们的早期诊断呢做得很晚，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标准。 阿尔茨海默病表现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退化，还可以表现为人格性格变化以及日常生活能力迅速下降等等。患病风险每5年就会翻一番，开展早期评估、早发现、早干预可以减少30%的发病，延缓发病5年，降低发病率50%。谢恒格认为，60岁以上老年人常规体检应进行此病的筛查。 老百姓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当中，过去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检查，现在也准备把记忆功能的筛查呢放到社区或乡镇基层卫生服务部门的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当中去。 福建莆田和厦门两地今天分别举行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总台驻福建记者马宁、林州、张孙川报道。 在刚刚举行的厦门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廷亮通报，厦门市昨日新增确诊病例36例，海沧区1例，同安区35例，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3例。 同安区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焦灼的攻坚阶段，截至9月20日24时，同安区累计共确诊164例，占全市确诊病例近90%，而新民镇作为高风险地区，已累计报告138个确诊病例，占全市总病例数的3/4。 王廷亮表示，新民镇和同安区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新民胜则同安胜，同安胜则厦门胜。厦门将采取更快、更严、更实、更细的防控措施，持续加强对封控管控区域的管理，对病毒严防死守。9月20号0到24时，莆田市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例，均在仙游县。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6例。莆田市卫健委副主任涂建华表示， 目前国家省市共有500多名医务人员参与了救治。采取市集中的原则，全力救治患者。 另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疾控中心通报，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今天报告新增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1例。国家卫健委今天已派出工作组赴哈尔滨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42例，均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6例，莆田市5例，泉州市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00 380例，其中重症病例1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8,086,000剂次。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山东博兴300亩耕地被征占开发房地产，现场竖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界桩一事。报道播出后，山东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实地核查。博兴县政府今天回应称，虚心接受舆论监督，将启动全面整改。总台央广记者管新报道。 近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派出的工作组在滨州市博兴县曹王镇实地走访了涉事地块，查阅了当地组卷报批的土地征收材料，并和部分群众进行座谈。目前，全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已经完成上图入库，实现落实地块。界桩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重要标识，是国家耕地保护任务落在田间地头向群众宣讲的重要手段。根据调查，所征占地块上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界桩系2017年国家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时基层工作人员埋错了界桩。此前该地块为基本农田，2017年通过调整规划变成了一般耕地。而对埋错界桩的问题被征地群众提出疑惑后，2019年以来辗转多个部门反映咨询，一直未能得到及时的答疑解惑。责任单位更未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纠错，造成群众误解。此外，根据调查，博兴县龙凤生态文化园项目的落地，从早期的土地流转到后期的土地征收，整个过程存在多处不规范甚至违规的地方，值得有关部门反思。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表示，将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界桩的排查，并在全市自然资源系统以此事件为契机，展开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干部作风整顿活动。博兴县政府给中国之声的文字回应称，对中国之声报道指出的问题虚心接受，并将全面整改。博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永久这个基本农田界桩问题，县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已经会同乡镇对界桩位置进行了重新确定，并及时规范没设新界桩。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管理不规范问题，县农业农村部门已及时与群众沟通，讲清相关政策和程序，做到依法依规更正收回。社保费落实不到位问题，目前社保费已转入社保专户，尽快按照民主议事程序公开透明拨付到位。土地撂荒问题，目前曹王镇已调集人力和机械，全面做好备耕备播，近期即可完成耕种。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辽宁大连附近海域今晨两货船沉没，一渔船侧翻，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立即派出两架救助直升机，最终12名遇险人员全部获救。 四川泸县今天召开发布会公布，截至今天12时，泸县地震房屋建筑应急评估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全面启动房屋鉴定工作。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大部地区云量较少，气象条件有利于夜间赏月，但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提醒公众北方昼夜温差较大，夜间外出赏月需注意保暖。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洲与美国股市20号显著下跌，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创数月来最大单日跌幅。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警告美国政府可能出现债务违约，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当地时间20号，英国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盘跌幅分别为 0.86%、1.74% 和 2.31%。纽约三大股指20号也出现大幅下挫。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 1.7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 1.7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 2.19%。 同时，衡量投资者恐慌情绪和市场风险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又称恐慌指数，当日盘中最高升至 28.79 点，收盘大幅上涨近 23.55%。 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分析，受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9月22到23号即将召开议息会议等因素影响，投资者避险情绪明显升温。 欧美股市的下跌，那主要呢还是与他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很大的泡沫有关系。最主要的导火索呢，就是短期呢美国的议息会议啊，还有呢这个美国相关的官员的讲话啊，引发了市场对美国收紧政策的一个担忧。美国的长达十年的牛市，但是呢经济呢并没有起来，所以呢泡沫的程度比较高，稍有风吹草动呢都会引发这些获利盘的短期的急剧的抛压，造成呢市场的波动。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月19号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国会不迅速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联邦政府在今年10月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这很可能引发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这已经不是耶伦第一次发出类似警告。9月8号，他在给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839万4572例，死亡469万0186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228万9826例，死亡67万6092例。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918年大流感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台央广记者李静、张佳宁综合报道。 20号，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7万，达到17万0162例，新增死亡病例2124例。 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918年大流感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此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曾表示，1918年大流感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造成美国死亡67.5万人。 同一天，白宫表示，美国政府计划从11月初开始对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放宽入境限制。总台驻美国记者刘潇谦。 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杰弗里·齐恩茨表示，国际旅客需要在登机前提供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记录，并且出示抵达美国前3天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未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人必须在出发进入美国的前一天进行检测，并在抵达后再次检测。 当地时间20号，英国英格兰地区率先为12岁至15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接种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开始。北爱尔兰的接种将在10月份开始。法国卫生部长维朗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健康通行证的使用将病毒传播减少了30%。法国的疫情已经明显改善，政府正在考虑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对防疫措施做出相应调整。 其他国际资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号发布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至今年的第12位，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日本政府21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于10月4号召集选出首相菅义伟继任者的临时国会。 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第76届联合国大会的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20号指责美国背叛盟友澳大利亚在背后捅刀子。他强调，美国必须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解释。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杨宁、张浩森，主播泽华、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